球流行的主流。计划放宽限制措施的欧洲国家必须小心应对，因为全球都不太清楚变种病毒株会为疫情带来哪一种的负面影响，而即使是再微小的放宽，如果是错必须尽快纠正。成报社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现在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就在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有意外，龙尾近联合道。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因为有工程，现在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的慢线是封闭，一大挤塞，车龙排到柯达大厦。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接近南边围回旋处。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陆安彤即系 K 仔，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兴。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 ，PC。 早晨 啊。喂，今日讲下啲消费券先啦，好唔好啊？作为一个孝顺仔、孝顺女咧，理论上就帮爹哋妈咪已经安装咗嗰个支付系统啦。咁、有好多拣嘅，咁你可能拣翻最传统嗰啲拍卡嗰啲啦。 啲拍卡 嘅。我唔系拣拍卡嗰、那个，好老实讲，但系拍卡嗰个就帮爹哋妈咪去申请，就系、是、用拍卡嗰、那个。点解咧？因为其实佢都唔识 do 啊，攞住部手机，亦都当然。你去超級市場買嘢，日常生活都有啲 cashier 嘅姐姐都會同你講話，有冇乜乜乜乜乜乜乜，其實就好長嘅，好長浸嘅嗰一抽嘢，因為你香港太多唔同嘅支付平台啦，而 WeChat 嗰啲支付平台咧又唔係好歸一喎。嗱，譬如喺內地，即係主流就係得兩個嘅啫，即 係 再出現咗，再主流啲就其實綠色嗰個就再主流啲嘅。好老實講，因為佢哋係實名制，咁早過十年咧。即係唔關其他 political 嘅事啊！即係早嗰十年就係、是藍色嗰個當道啲嘅，我知道啊嚇。即係如果有啲內地嘅朋友都會話，舊時一定係支付咩嗰個勁抽啲嘅。咁但係依家又轉咗陣營，就係、是、綠色嗰個勁抽啲啊！嗱、我唔知道啊嚇，都係啲內地嘅朋友同翻我講話。 其實近年係確實綠色嗰個係 勁啲嘅，係嘛？因為佢有個錢包功能啊嘛，同埋係咪方便啲定還是入金方面可以綁定一啲金融機構又多啲咧。 其實我上次有講過咧，就係咧，佢同一啲會籍咧容易啲綁埋一齊。 哦， 即係我可能一喺一啲喺嗰個錢包裏面咧，可以揀到啲會員證出嚟嘅。咁、但係咧，藍色嗰個就我印象中，因為我自己都比較少用藍色嗰個已經係啊，咁所以我印象中就會覺得綠色嗰個係會方便啲、我覺得其實今次呢、這個 呢個消費券啦。其實最好嘅就係俾大家都學習一下，其實我哋會唔會有一個新嘅支付模式啦？ 咁嗱，頭先都講啦，話如果你係孝順仔孝順女咧，都已經幫爹哋媽咪 download 咗啦。咁又問一下PC 啦，你自己又用咗邊一款咧？而有冇透過唔同嘅嗰個消費券嘅優惠碼再？做啲 referral 咁样 啊， 再赚下啲积分咁样。 嗰个系绿色嗰个，每日就喺度玩紧抽奖噶。 系咩？哦，每日抽奖嘅咩？咁劲抽噶？ 每日我见到最， 但系你要消费先有得抽奖嘅，好似系 佢每日有个嗰啲扭波波咧， 系咩？ 扭咁就每日睇下抽到几多 钱。喂，咁你俾波扭埋啦，我都用噶，我都系用嗰、那个，我唔知道，我冇睇嗰啲好详细嘅嘢。 系，我见到佢最高每日系最高话八十八蚊好似系， 系咩？ 系啊系啊， 咁好啊！有冇扭中过先？ 我就扭唔中啦。 系啊，我谂住扭中你 一个几啊！ 一阵请啊食早餐先啦，过往都有请，有来有往啊嘛。咪讲笑啫，呢个当然题外话啦。嗱，呢啲咧就系支付平台咧，同我哋嘅生活咧，可以话系息息相关啦。以至好多唔同嘅地方，其实已经可以用到支付平台啦。特别系香港咁啊，常言道，你问十个嘉宾上到嚟，我哋节目都会讲。哎、香港的支付平台真的落后啦，或者真的落伍啦，那怎样才可以追返上去呢、应该是嚟緊香港一个颇大的课题嚟嘅，咁睇下有关方面会不会再拨多啲资源啦，以至去做教育啦，或者推广啦等等，因为大家其实根本系冇好陌生。即係對於個支付平台啊，或者能夠支付嘅工具啊，咁又真係好多，即係繁花種種咁樣，咁多種，咁用邊一種係最好呢？ 其實我認為今次最好嘅地方呢、除咗係你有一個消費券之外，其實呢都係講緊啲商鋪一齊做好多唔同靚嘅優惠啦，咁令到大家都會願意去使用佢呢一個平台嘅。 因為好多唔同嘅商場其實你用咗某一啲嘅支付平台，佢已經再送翻你一啲商場嘅 extra coupon 俾你咯。咁呢個其實即係最後都係促進消費啦。估計即係用呢個方法去做，都係想大家將啲錢引流去翻做一個簡單嘅消費，譬如你買隻雞蛋、買塊麵包或者出去啲餐廳食餐飯。咁帶嚟嗰個乘數效應或者財富效應應該會更加大咁樣咯，即係希望都推動下經濟啦。咁希望大家就唔好儲埋啲錢，儲埋都冇用啊嚇。咁啊，當然你可以喺股票市場賺翻啲錢嘅。 所以第一期咧就會喺8月1日咧就開始發放噶咯。 係啦，咁啊，所以心機旁邊嘅聽眾諗下啲錢點樣使啦。咁啊，使錢咧要有方法嘅，咁啊財來自有方。另外咧就一樣嘢就係、你成日都聽到啲政府宣傳片講啊，哇借錢。梗要 还， 咪俾钱中介。不过有阵时咧，信用卡又真系帮到我哋好多嘅。今集咧，我哋嘅嘉宾咧都会讲下呢一张嘅信用卡，咁样睇下当中有啲咩利，或者有啲咩未必做得好要改善下嘅地方咧，都由佢个口去讲下啦。唔该晒， 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日我哋请嘅嘉宾咧，有香港青年联会主席啦，系啊， 梁旭慧先生。 喂，要先讲下，今日邀请你上嚟咧，除咗讲你嘅事务以外啦，即系公职以外啦，一要讲讲咧呢个新嘅可唔可以讲呢个卡啊？信用卡啊吓，其实系咩信用卡啊？我想问下。 其实呢个咧系一个我哋叫大湾区青年卡嘅一个产品嚟嘅。咁我前排都跑咗好多数噶啦，咁我第一次真系作为呢、這个。業務員跑數，咁呢個卡係點一回事呢？咁其實就係我哋香港青聯啦，就同呢一個中國銀行啦，就同呢、這個大灣區嘅共同家園青年基金，同埋廣東省青聯、澳門青聯，我哋五家一齊推出嘅一個青年卡嚟嘅。咁呢個青年卡裡面有啲乜嘢嘢咧？佢包括有一個信用卡嘅一個功能啦。佢又有一個 會籍係嘛？ 係啦，佢又有一個我哋嘅叫做大灣區青年共同家園基金嘅一個青年會籍啦。佢亦都係有一個叫做我哋叫做扣數卡啊。嘅一個 debit 卡嘅功能 咁樣嘅功能啦。嗱，點解講咁多？其實咧。呢一張卡咧，其實喺我講嗰啲優惠之前啦，我開始 sell 之前啦，其實點解我哋最初會諗到會出呢張卡咧？其實係咁樣，即係我哋即係青聯啊，或者我哋政府，其實我哋都坊間好多 我哋所謂嘅行家青年工作都做好多交流團啊、實習團啊，咁而家仲話誒，我哋希望多啲青年人翻去創業、翻去就業等等。嗯、其實咧，喺十年八年前咧，我哋每次翻去咧，都要做一個好痛苦嘅一個 process 嘅。 嗯， 咁係做咩咧？第一就是、開銀行户口，因為咧佢哋有時出糧啊，佢哋有時收津貼啊，咁樣嗰啲要銀行户口做噶嘛，呢個第一。咁到咗近嗰幾年咧，仲更加重要，因為咧你一定要有實名登記個電話卡添咯、嗯。去到嗰陣時，因為可能唔係真係有咁多真係短期嘅一卡兩個，一卡兩個你一簽咪簽幾年 contract 噶啦， 係、嗯、啊 係 啊， 你冇可能話翻去生活兩三個月就簽個 contract 咁樣好麻煩。咁呢個就係第二。咁第三就近呢三幾年，哇！你翻到去內地啊，你冇嗰啲乜乜打車啊、乜乜送啊嗰啲，你邊度生活得到？ 衣食住行都搞唔掂啊，係咪先？即係交房租又透過呢個支付 app 去交， 綠色嗰個啦， 係啦。跟住咧食飯咧美團啊咁樣， 食飯有乜團啦？係啦，睇戲有個唔知有隻貓嗰個啦， 係啦咁啊。車嗰個唔好講字啦，下咗架啊嘛，哎呀麻煩啲咁樣，係希望冇事啦嚇。 係希望冇事啦，大家。但係即係呢啲離唔開咁。真系我都好快唔知将人民币咩样噶啦，系咯，即系所以我哋咧每日我哋每次翻到去，你谂下带每一批可能二三十个，咁、 嗯、 每个搞成日噶， 系 咁即系加埋你嘥咗几多时间几多精力，同埋有时唔系搞一次啦，有时啲证件即系啲文件唔啱又要整多次啊，补多次咁样样，即系所以咧呢一张卡就系俾我哋喺香港咧、 嗯， 就出发前你想喺湾区内地湾区城市去到工作或者去到嗰度玩之前咧，就搞掂晒佢，咁咧。所以就陆陆续续讲我哋啲 benefit 啦，咁搞掂个银行之余咧，佢哋有一个系四折，佢哋平时出面街四折嘅大湾区嘅电话卡 plan，咁例如嗰啲 data 啊，你知我哋成日有好多人话翻到去吓，俾人上唔到 Facebook 啊，好困难。其实呢个一卡两个卡冇问题噶、 嗯， 上 Facebook 啊，上 Google 啊，呢啲等于你个生活模式完全都冇变。 因为有好多其实关联上就唔系净系社交平台，你营商啊嘛，即系今次咁啊好多，即系我估阿 Ken 一定知道啦，即系你好多年轻人其实佢哋都做啲 e-marketing 啊，或者即系做啲网络营销，佢又想即系翻到内地会搵食，咁可能内地有内地嘅社交平台啦，咁但系香港本位有生意都要做啊，系咪先？系啊， 因为而家我哋所谓 KOL。好多都是可能即係透過香港的社交平台啲 FB 啊、IG 啊嗰啲去到做生意， 係啊，即係所以未來如果你有依張卡嘅話咧，就變咗咧你可以喺國內都可以做到呢一個直播咯。 係啊，係 啊， 即係因為有一個當中有一個 benefit， 個 benefit 就可以同呢個電信商有一啲合營嘅計劃，咁就變咗便捷一啲。應該係 啦，咁你起碼喺內地，我喺東莞，我可以。manage 到我香港嗰幾個 account，喂，因為你知而家嗰啲同客户 interaction 要好快噶嘛，你即刻冇可能哇，仲整個 VPN 啊，點樣嗰啲搞唔掂啦，咁樣就即係嗱呢個我諗我哋 telecom 呢一度有一個啦，咁我哋內地咧城市咧，我哋慢慢亦都會去要發掘一啲真係比較便利啲嘅啲優惠嘅，例如咧我哋同。我哋一个好好嘅 partner 嘅一个地产商啦，咁佢喺内地有几个 业务啦， 有几个商场、天环啊，等等，佢哋非常之大嘅，咁亦都有啲 折扣优惠、 折扣优惠啊、会员优惠啊等等嘅，咁所以我哋慢慢会发掘呢一啲类型嘅咁样嘅日常嘅便捷嘅嘢啦。咁我谂有一样嘢咧。其中一個比較都重要嘅係，我哋亦都會發掘嘅係咩呢？就係點解我哋呢一張卡會有香港青聯，會有廣東省青聯、澳門青聯，因為我哋講九加二嘛。咁九加二十一個城市裏面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條 hotline 俾青年人去到打嘅。咁呢條 hotline 咧，基本上有任何問題，你都可以打呢條 hotline。 哇！呢個真係好緊要， 我哋都會有人可以幫助到你哋。 嗯， 即作为我哋呢个大湾区嘅节目呢一条 hotline， 我哋一路都讲紧哦，有咩事究竟我哋揾边个咧？咁、所以其实未来要发展嘅话，翻去国内发展呢一张卡就真系好重要啦。 系啦，咁无论你系创业上，哎呀，我个 BR 喺边度整啊？如果真系跌咗，我乜乜症啊，就点搞啊？喂，我想去医院睇医生，究竟我流程系点啊？即系大大小小呢啲。都冇問題。 哦，依、這個已經做埋日常生活嘅諮詢咯，即如果你喺灣區入面生活咧，你衣食住行有啲嘢棘棘地，你打呢個電話都 OK。好啦，嗱，我調翻轉啦，你打呢個電話接嘅人係咩人呢？又係 嘅人一定係同你講同聲同氣嘅， 係係 係啦， 會係廿四小時運作啊，定係點樣 嘅？嗱，呢個係廿四小時運作嘅，咁但係當然一可能一啲 out of 平常 hour 都明嘅 嗰、那個係啦，嗰、那個即係個個反應 時間 會。 我一個想問一下 Ken， 即係你搭嘅團隊，嗱頭先都講啦，方方面面都可以包圍得曬啦。咁、你嗰、那個聽電話嗰個團隊其實都好 strong 喎，好強喎，係嘛？ 咁其實我哋 或者會 refer 去第二度係 啦，我哋冇一個人乜都識 啦。係咯係咯係咯， 但係即係我哋青聯也好，我哋其實香港青聯、廣東青聯或者點都好啦，我哋個 connection。其实都好， 我哋对青联有绝对大嘅信任嘅， 系啊， 人才仔仔， 系啦、啊，即系可能 connect to 我哋自己人咧，或者 connect to 我哋可以成功 refer 到嘅一啲人，即系例如，即系甚至乎喺香港本地，即系例如你话哎呀，可能嚟緊 DSE 放榜係咪？真係如果學生彷徨嘅話，有啲咩嘢？即係我哋打嚟，可能我哋嗰個唔係專業社工，但我哋可以 refer 到你去或者揾到一啲 內地升學嘅嘢咯。 內地升學也好，香港升學嘅機構也好，我哋都可以 refer 到你去一啲咁樣嘅機構度咯。即係所以我哋最主要係我哋自己搭到就搭到，搭唔到嘅我哋有啲比較專業嘅。一啲referral 可以做得到。 喂，阿 Ken， 我問啲前置啲嘅問題。嗱，頭先講咗呢個信用卡有好多唔同嘅優惠啦，咁啊sale 卡啦，或者 sales 我哋完結。不過喺做 sales 之前，我哋喺個product 嘅生產過程嘅 step one， 一開始點解會諗到呢一樣嘢去做，而又可以穿到其他啊？頭先你講唔同地區一啲青聯，大家攜手合作先，即係個理念一定係同一個方向噶啦。但係 in between 好想問一樣嘢就是、一開始邊個提出咧，同埋個元起系点咧？ 其实个构思咧，我谂系真系三四年前到啦。咁三四年前就系我哋带紧啲青年人去韶关有一个交流团，咁咧就真系有几次我都系夜晚吓十点几十一点，啲青年人要我帮佢落单买外卖，咁即系都系呢啲嘢，即系话唉咁烦，你哋点解唔做？我冇卡喎，依系你哋真系冇卡喎，咁样你绑唔到，咁即系所以系嗰阵时倾嘅。咁我哋嗰阵时咁啱又有啲我哋广东青联嘅兄弟姊妹喺度一齐倾，喂，如果有张银行卡，好似电话卡咁样一卡两号，哇，你一开咗佢，咁就两边通咗，咁就哇好好啦咁样样。咁但系当然啦。即係我諗兩地嘅銀行體制啊，都有好唔同啦。咁當年，咁但係亦都要 sell 下呢個大灣區嘅規劃，亦都俾到好多嘢先行先試。咁亦都俾到好多唔同嘅機構咧，有好多未曾合作過嘅，可以去到合作，去到碰撞。即係我哋咁，我哋呢張卡就係一個其中嘅一個例子啦。咁可以唔同嘅機構，銀行機構、金融機構同青年團體，同埋一個大灣區嘅基金，三個走埋一齊。咁我諗我哋三幾年前諗都冇諗過。 係啊。 我反而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先，即系话一般嚟讲咧，我哋信用卡咧就净系行香港啦，即系如果香港嗰个曲咧，咁但系因为我哋知道其实你要喺唔同嘅支付平台里面咧，你都需要绑定张卡噶嘛，咁系咪即系话我哋而家呢一张大湾区嘅青年卡系可以绑定一啲国内嘅支付平台嘅？ 就系绑定国内嘅支付平台，绑定啲 app。同埋有嗰個一卡兩號， 因為開每一樣嘢都要用個電話嘅， 係啦， 你有個電話咧，得電話就得天下啦，咁樣係咪啊？ 咁所以呢張卡真係確實可以好方便。 係啊，咁啊可以大家都了解一下啦。其實網絡上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資訊嘅。咁啊，今日早上咧先同咧香港青年聯會啊，係啊，梁旭偉太平紳士啦，主席啦，亦都係我哋啊，去傾下偈。 喂， 下一集咧再講多少少咧，關於究竟啦，香港青年聯會咧點？咁样协助到一啲年轻人咧，去到湾区入边升学啦、就业啦、结婚生仔啦、买楼啦、供车啦，唔掂我打俾阿 Ken 啦，好下集再同你倾。 好多谢。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表示，在修订房贿条例问题上一定会走数。林郑月娥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解释，如果她承诺要做，事实上应该做，做得到亦为香港好，而她没有做，她一定表示不安和歉意，但她现时认为有关事项是不应该做。林郑月娥说，行政长官要向中央和特区负责，是唯一有双重效忠和双重问责身份的人，如果受到本地法律过度地在公众问责方面受限，会直接影响宪制功能，但是不等于没有网管，中央管中央官员，有监察与审核机制，行政长官如果有贪污和不清廉行为，中央一定看在眼内，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指打贪不手软。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说，有研究指接种第三剂疫苗之后抗体水平有所提升，这个现象是好事。至于是不是所有人都要接种第三剂，刘泽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的接种率未达七成，未制造出免疫屏障，现时应该先集中提升接种率，但是相信一些免疫力低的人可能适合考虑接种第三剂。至于港大研究显示，接种两剂伏必泰抗体水平较接种两剂科兴高大约九倍，刘泽星说，结果主要是在研究方面得出，实际效果应该视乎现实世界的数据，现时第三期临床数据都显示两款疫苗有效，不能够单看抗体水平来审视疫苗保护力。东京奥运下个星期五开幕，部分港队成员今早出发，当中包括剑击、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赛艇、公路单车队和医疗团队。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琪、义务秘书长黄敏超和义务副秘书长黄宝基到机场送行。美国总统拜登批评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容许有人在平台上发布有关新冠疫苗的错误信息，形容这些社交媒体正在杀人。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所有人都应该发挥作用，确保信息准确无误，又认为 Facebook 虽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很明显还可以做更多。Facebook 发言人回应说，不会受到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影响，强调事实是有超过20亿人在 Facebook 上阅览有关新冠病毒和疫苗的权威信息，超过330万名美国人亦都使用公司的疫苗搜寻功能去查看哪里有或者怎样得到疫苗，事实证明 Facebook 正在挽救生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而家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而家只系隧道口一带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況在港島東區走廊因為有工程，現在去中環方向近城市花園一段的慢線仍然是封閉，一帶交通非常繁忙，龍尾去到近北角政府合署。 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南边围回旋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呢个夜晚瞓唔着， 呢个夜晚心神不安， 呢个夜晚净系想病埋一边， 呢个夜晚想揾人倾下计。 等放榜的 DSE Buddies， 7月20和21号一连两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深宵两点设有 DSE 特备环节， 轻谈点唱 DSE， 打来1872388同我岑亮， 仲有我刘佩龙，倾下计，听下歌，歇一歇， 一直到清晨六点， 然后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湾区生活小百科， 夏天食乜好呢，就要问下我哋今集呢即係湾区啊生活小百科嘅嘉宾啦，国际礼仪形象及品牌专家彭顺文 Angel Pang 啊。Angel 早晨。 早晨。 早晨，今日带一样小食俾大家食下，嘩排队排得好紧要。 冇错。 覆盖全国49个城市，一讲呢啲呢以为睇緊啲上市公告，以为又系唔知乜乜乜茶饮啊上市招股咁样。呢一样系咩嚟㗎？ 过几百间嘅直营门店喎，真系好犀利啊。 厉害。 咁首先我讲呢个食呢个零食之前呢，问下大家諗下37度嘅高温之下呢，其实是令到我哋好闷热㗎嘛。 啱啊。 咁其实呢就好容易变成三无㗎。知唔知边三无呢？就係冇精神、冇食欲同冇状态。 啱啊。 咁今日我介绍呢一个呢喺国内呢见到嘅一个零食呢就非常之啱我哋啦。咁佢就叫做冰魔栗。 栗子个栗。 冇错，栗子个栗。咁其实呢就係夏日限定嘅。咁当然啦，冬天俾我其实都唔会食。点解呢？因为呢一个零食呢实在太爱啦。第一，有冇发现我哋冬天如果食栗子嘅时候呢，剥壳係好难剥㗎。 啊、 我真的试过，就算你几好脾气都好啦，你都会气馁嘅。 系、哦，依家有好似网上有啲栗子神器啊嘛。 嗯，我 知道怎样夹住佢，跟住就佢已经令个栗子壳有个裂痕嘅，跟住你就攞两只手划开佢，就可以食到入面咯。如果你系栗子爱好者吓、啊，但前提系 我其实都中意食栗子噶。咁呢一个咧冰魔栗咧，我就非常之中意。点解咧？因为粒栗子咧，其实已经中间嗰个位咧开咗个。位置比较好容易剥嘅，仲要点解叫冰魔栗呢？因为佢冰镇咗嘅，即系话佢其实咧，好老实讲，拿住咧掉落地，空一声嘅，因为真系好硬嘅。咁但 系 因为佢冰咗嘛，咁冰咗之后咧，你会发现咧，一攞出嚟你一食咧，其实第一开个盖就开咗啦。咁然之后咧，你会觉得超级满足，因为 但系你咬落去系咪劲硬噶？冇牙食唔食得噶？我啲阿爸阿妈嗰啲。 咁我形容一下， 好好好， 我嘅感受俾你听啦。 即管嚟 啊！咁其实咧，呢个冰魔栗咧，一攞起嘅时候咧，佢已经咧好似冒住啲寒气出嚟咁嘅，好似啲冰咁嘅。 系、 好啦，咁跟住你一放入你嘅口里边咧，第一，我第一次嘅食嘅时候咧，真系觉得好似沙冰嘅， 咁劲， 好提神。咁跟住再咬落去嘅时候咧，你会感觉到好似有啲雪糕嘅感觉，佢系好松化嘅。 但是因为它是栗子，所以很好綿嘅感覺啊！ 綿糯，見到你嘅形容詞係 糯米嘅糯，即係好黏嘅。 文筆真係非常好啊，Angel！ 我即刻 呢 個實在太正，可能心機旁邊嘅聽眾已經即時可以 feel 到。喂，但係真係難啲去想像到一粒栗子，無論係即係你話冬天啊，可能街邊都有啲炒栗子啦，香港嚟講，咁你食喂都硬刮刮嘅喎，點會去到綿糯啊？呢樣係顛覆咗大家對栗子的一個固有認知的嘛， 當然啦，所以我咪要介紹俾大家知 道。好嘢，好嘢。 因為始終你食栗子咧，裏邊咧都好黏性重噶嘛，同埋好似有些時候有啲粉嘅。咁但因為雪到咁冰凍嘅時候咧，點解我就覺得好似食咗一啲，好似食緊糯米咁啊？咁其實就黏黏地嘅感覺，但係你記住，同一時間你覺得冰凍嘅。 系， 咁系好系学你话斋好颠覆嘅，咁但系亦都因为咁，我 颠覆咗个味觉体验啫，系啦， 特别啦， 系哇，真系可能系大满足，如果你系栗子控嘅话，系咪啊？嗯，咁啊，呢一种产品啦，再讲一次叫冰魔栗啊。 冇錯， 幾錢一包到咧？我就想問一下。 呢、這個嗱真係唔貴嘅， 係嘛？ 講緊係十零蚊一包，已經有好大包 人民幣係嘛？ 冇錯冇錯，人民幣。 哦，咁啊幾好喎！但係排隊排到抽曬筋咧，你頭先有講。 係啊，但係冇辦法，國內其實而家咧，佢哋啲消費真係好瘋魔㗎。咁其實排一陣咯。 係， 我覺得呢個值嘅。 值得排係嘛？ 對。 打打卡佢係嘛？網紅熱點係嘛？跟住網紅食咩好咁樣咁啊？大家都可能會懷念一下，哎，幾時有得食下呢啲啊？咁啊，等啊，等下啦，咁啊，引下大家先。咁啊，今日咧繼續多謝 Angel 啊，幫我哋分享咁多灣區嘅資訊啦。咁啊，食下呢個咧冰魔律啊嚇。咁下集講咩咧？下集再同大家傾傾佢啦。唔該曬 Angel， 拜拜。翻嚟啦嚇，咁啊，聽完啊頭先 Angel 講咧嗰個叫做咧。冰魔栗啊，就栗子嚟嘅，都系啲小食咁样啦。咁啊， 你自己中唔中意食栗子先？ 一般般，老老实实就系、是，即系因为 O K 嘅，因为我觉得个栗子蛋糕几唔错。 系栗子蛋糕，栗子嘅制成品我中意咯。即系譬如话栗子咖啡咁样，我又 O K 啲咯。不过你话一粒粒咁样食咧，就系冬天嘅时候 O K 咯。但 系 有啲朋友好中意成日即系都会有一包嗰啲栗子旁心咧。咁我又未饿到咁啊，大佬。好，其实好饱肚噶嘛，我麻麻地啦，所以咁，但系可以叫做一样新派嘅食物都 OK 嘅。咁啊，讲开一啲新派或者今期流行啦，咁香港亦都有香港书展啦，咁啊，过往都有好多内地嘅作家会嚟到香港做一啲座谈会嘅。咁啊，我印象最深就系记者年代就当年啦，网络作家啦。韓寒啦，就嚟咗香港啦，做嘉賓啦。其實我自己都幾中意去北風或者想表達嘅一啲信息嘅。咁當然依家佢又冇乜寫嘢啊，即成為咗賽車手啊嚇， 不得了，因為轉型都犀利啊。 係咁，當然亦都內地方面，佢作為一個文化人，又有做導演啦，係啦，咁啊《飛馳人生》啦，我唔知阿 PC 有冇睇啊《飛馳人生》嚇。 我有啊。 定還是韓寒嘅作品，你又睇邊部？定你中意郭敬明咁樣？即可能你同佢言情啲嘅，我中意嗰啲。小时代啊，系嘛？小时代 就少啦。 喂，佢小时代都拍咗三四集噶，好劲噶，又有即系好多唔同嘅偶像啊、明星啊、靓女啊咁啊，帮佢着啊拍，好似阿陈意涵啊有拍啊吓，咁啊靓啊吓。咁、但系调翻转头就内地啲电影文化都越拍越盛啦，依家。不过关于香港书展，即系今年可能都会有一啲。內地書籍嘅展區喎，應該都 有嘅。咁另外咧，其實咧，我見到有好多一個心靈勵志嘅講座系列，其實都好吸引喎。 係咪啊？ 係啊，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有律師啦，有醫生、有教授嘅朋友咧，會分享翻佢哋嘅書籍嘅。 嗯，咁可以趁住。夏天流流啦，其實好熱啊嘛，咁大家入去感受一下，即係書香嘅氛圍啊，咁啊，今年即係其實上年就我應該要去書展嘅，咁上年又冇書展啦， 今年去翻， 今年去翻啦，咁但係都係嗰本書啊過咗氣啊，咁啊表過不提唔講啦，咁 書展都係其實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嚟嘅喎， 係啊，捧下場啦，捧下啲朋友場啦，有啲朋友仔都有出書嘅，咁希望佢哋都大賣大成功啦，咁呢個個人嘅願許嚟嘅啫，咁亦都。 即係過往嗰一年大家見到本書都未必想掂，因為都覺得咧啲書咧係比較即係可能多細菌啊，會唔會人哋掀過啊咁樣？咁啊係時候添置一啲新書啦，享受下咧書展嘅氛圍啦。咁啊呢個時候除咗睇書咧，當然要睇實咧個灣區嘅房地產啊。立即聽聽嘉賓點講啦。 灣區地產概覽。 好啦，今日咧继续聚焦湾区房地产啦，继续有啊粤港澳大湾区投资学会主席啊卢其超博士啦，同埋咧香港公开大学嘅马月忠博士啊，同我哋讲讲咧湾区入边咧房地产嘅升升跌跌啊吓，以至咧有冇啲区域有啲投资潜力咧。今日聚焦讲下咧香港人都好熟悉嘅一个地方广州啦。嗱，未讲房地产之前，问下两位嘉宾啦，多唔多去广州咧？我想问吓。疫情之前啊， 疫情之前都真係有上去，即係啲人打下邊爐啊， 係啊，食下雙皮奶啊咁樣嚇。咁啊 ，Watcher 你多唔多啊？ 係啊，咁疫情之前其實我就帶過一隊球隊啊，去廣州恒大嗰度去打過友誼賽。 恒大主場啊，係咪啊？ 恒大主場哇，個規模真係非常之先進啊，係好大型咁。 咁嗰場球賽就贏輸就唔重要啦，就唔好講出嚟啦。不過即係都可以感受下啦，因為即係正所謂食在廣州啊嘛。咁啊，食嘅嘢真係好多元化嘅，其實亦都好多美食啦，咁樣咁即係應該順道都有遊歷一下喎，係咪？又係有冇夜遊珠江啊？有冇去啊？嗰個咩小蠻腰啊？係咪？廣州塔啊？係咪？ 係啊，係啊，有啊，咁就真係非常之靚， 係都打下卡啦，咁樣好啦，嗱。咁多靚嘅嘢或者配套都好完善啦，廣州都有分老城區，有分珠江區啊，亦都有分其他唔同嘅區域啦，咁樣。咁你哋覺得啊，喺廣州如果嚟緊會爆升嘅啲房地產嘅位置，或者有啲乜嘢嘅位置可以值得去睇睇諗諗度度咧？ 其實廣州呢個地方啦，講緊上一年啊，咁個樓價嘅升幅都 好驚 住嚇， 驚人添啊！係 啊，咁就都。10-11% 啊，整體嚟講到，咁所以點解咧？就啱啱今年啦，就四月嘅時候，咁其實中央亦都有兩個嘅調控樓市調控嘅一個政策啊，咁都可以講下咁其中一個啦，咁就係講緊一個人才嘅政策啊，咁就係咁去買樓嗰陣時啦，咁其實佢就要提供咗真係要做夠12个月啊，咁有交税有社保嘅，咁先可以真係可以去買樓啦，即係。享受呢個人才嘅政策啊，而唔係話啊，我啱啱嚟到就已經可以即刻買啊咁啊。咁除此之外啦，咁同埋佢亦都有一個，即係如果買樓係嘛，賣咗之後賺錢嘅話，有個增值税噶嘛。 係咯，要打税噶嘛。係 啦，打税 嘅香港嗰、那個 特別印花税 係啦 ，SSD 咁樣樣。但係唔同嘅地方係香港 SSD 係你有冇賺咧，都要俾個税嘅。即係你300万買翻嚟，200万賣出去咧，都要收税。如果係3年， 好彩呢個 policy 出完之後咧。好少真係蝕一嚿水嘅，嗱呢個又幫啲業主講返句公道說話啦，大家一聽到朝頭早你禮拜六打開一個心機，哇300万層樓跌翻到200万 ，Oh my god， 係咪發緊噩夢咧？咁啊冇，樓市依家特別係香港啊，仲係一個高嘅位置嘅，我夠膽講，此刻嚟講啊，往後點睇呢？就往后再算啦， 你亦都可以睇到，其實你話香港有咗 SSD 之後咧，個樓價有冇話好大嘅跌呢？又冇嘅，係跌咗個成交。咁所以你話啱啱頭先阿 Roger 講嗰、那個內地呢一個點嘅調控，其實你見到四月之後，你見到廣州嘅樓價都唔係話有好大嘅跌幅，係個成交量收窄，而個價咧都企得係穩嘅。即係你可以諗，其實啲業主都可以見到，哦，我都唔憂，即刻要放層樓出嚟，佢唔驚噶嘛。即好似香港有 SSD。哦，你要交税，我咪唔賣住咯，我等佢升。咁所以其實你話會唔會擔心啲人就會壓抑咗個樓價？其實佢係壓抑咗一啲所謂一啲投機嘅需求。咁但係另一方面，業主如果都企得硬嘅，咁其實你見到對嗰個樓價嘅影響，即係如果用香港嘅經驗去睇，其實可能未必係咁大，係純粹係對嗰個交易量會有影響。 咁啊 ，Watcher， 你對於喺個區域方面有冇補充咧？即係如果喺廣州方面，會唔會係傳統荔灣區 OK 啊？定還是係？即係有嗰啲珠江新城區啊，定還是其他嘅區域，你又可以覺得啊，大家喺睇廣州嘅房地產嘅時候都可以了解一下。 係啦，其實以往啦，好多即係我識嘅認識嘅朋友啦，咁其實佢哋都係鍾意喺天河區同埋海珠區，即係最繁榮個地方嘅區域去買樓。但係而家個房價最新，哇！真係，如果你講到天河區嘅話， 七萬幾百萬元一方啊，甚至你話海珠區都可能要四萬幾五萬啊，咁都已經係唔係話真係特別平啊，係嘛？即係係啊，咁所以 要去到邊個芳村咁啊，係咪？要去到 係啦，可能去到黄埔区啊，或者可能增城嗰一边咁就会平少少。 我真系去到好边皮咯，如果去到增城，增城就有啲朋友就即刻喺度谂，喂，不如买中山啦，反正广州地铁都去到中山嘅，咁或者即系佛山啦，广佛同城啊嘛，依家讲紧嘅概念系，咁不如谂佛山啦。你会点 recommend 噶啦？其实如果系。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如果係有工作需要啦，譬如喺廣州有工作嘅話，咁喺廣州買樓係 O K 嘅，係啦。但係如果你話可能想係去退休啊或者度假嘅話，咁就始終廣州係一個一線城市係嘛，即係都係相對嚟講比較人多啦，比較繁華啲係咪？如果你想退休嘅話，想係休閒生活嘅話，可能調翻轉揀翻佛山啊，甚至係肇慶啊咁樣，可能係更加好嘅個生活環境咁。 咁即係大家又可以了解一下啦，上網知道更加多資訊，同埋聽呢個環節咧，會知道更加多啊。今集節目咧，又多謝曬兩位嘅分享啦。咁下集我哋又聚焦一下下一個灣區嘅房地產城市咯。唔該曬。 喂 ，Pisa， 你喺内地咧试过搭的士搭最长系边一个距离？有冇试过川州过省啊？ 都有啊，我试过喺成都搭去重庆啊。 系咪啊？哇，劲喎！咁嗰程的士用咗几多钱啊？想请问你啊。 我拼车噶，仲要系 咩叫拼车？即系同人哋一齐搭啊？ 系啊系啊。 哦，几有趣喎、呢个。 因为嗰次系买唔到高铁飞， 系 已经敷咗啦。咁跟住冇晒旅游巴嗰段时间咁啊。咁所以我唯有就系、都是那些网上平台呢就拼车可能四五个人一起就坐同一架车咁、就由成都出发去重庆咁样。 是是咁有冇识到朋友啊 冇啊。 点解啊大家都唔讲嘢。会喎、我又系好近成都啦即关于拼车嘅经验就系、当年自己同另一个朋友就孭背囊咁去西藏旅行啦。咁、你知道西藏真系一定要拼车嘅。你唔拼车呢就两个人呢就即通常有啲青年旅馆嗰度呢就叫有一种叫驴友嘅。驴就系一隻驴马字边个驴啦。咁、下面有啲面毛纸咁你就黏住啊想招男驴友或者即系总之 青年旅社可以认识好多朋友 噶，系啊，我识咗好多朋友，多到我觉得太多添啦，多到 佢哋系 唔识咁多嘅。 喺间房出边咧有个大堂，有个大厅， 饮啤酒咯，系啊， 全部会喺嗰度倾偈，真系 倾偈饮啤酒啊，谈谈理想啊，咁样咯。 哇， 即系呢个都系年轻啦，年轻嘅时候我旧时可以请假请好多，我记得有份工可以请到十几一假噶。系啊，依家唔得啦， 依家真系难。 点解冇讲呢个题目呢或者咧早几日啦，睇到新闻咧，有个女士咧，咁就喺一笪地方啊，就搭的士啊，打的咧，就去咗西藏啊，入藏啊，用咗20,000+好癫啊！其实， 不过话时话， 即系佢总共咧成个行车咧系用咗2500公里咯。即系总共由佢嗰个出发嘅地方系揸车，即系个的士司机系揸咗2500公里咧，就去到即系西藏嘅林芝市咁样。即系其实都好夸张，即系用咗20,000人民币咯。 你自己有冇谂过喺国内做自驾游？其实 有，不过我自己觉得左右太对于我嚟讲系有啲地方唔系咁适应嘅。你一定要 order time 去揸咯。即系你头嗰你一上咗车，你有冇试过喺同香港对换态嘅地方揸车先？ 有。 即系内地啦，系咪？ 我喺国内揸过啦，我喺冰岛揸过。 系咯，我都系冰岛揸咯。 系啊， 我喺冰岛揸，我觉得好辛苦啊，就系、 是。我觉得 OK 有咧，有嘅冰岛咧。如果你去啲景点咧，小路出大路，譬如你去咗某一啲地方，嗱，首先冰岛你用嗰啲 Google Map 咧就全部错，点解咧？佢讲系讲冰岛语，冇可能嘅。 要租 GPS。 系啊，其实佢讲俾你听都冇用啦，你边知道嗰条系 recurrent road 嘅？因为 recurrent road 系唔系你英文拼音？即时拼得到啊嘛， 系啊， 好痛苦。我想讲我人生一个，其实我去过好多地方都有自驾游，冰岛真系最差嘅体验。 但我自己觉得冰岛对我嚟讲系觉得一个最真系好开心嘅。 我觉得靓，地貌靓，好多嘢都系即系天然景致。嗱，成个 trip 我都觉得 O K 嘅。 最长揸咗几长先？ 好耐啦，梗系。 因為我嗰次 你揸幾耐啊？我最長揸到七個鐘頭啊！ 七個鐘啊！嗰次都 咁七個鐘頭，你唔能夠講話係享受咯。就算你再中意揸車，拓海咁中意咧，都冇理由話揸七八個鐘，你覺得係正啊？大佬 OK 嘅 ，OK。除咗有陣時會有啲黑板費嘅情況， 梗唔掂啦，即係要停。但你上次係同幾多人去啊？ 我上次係做演出去嘅， 係咩？去冰島演出啊？ 去冰島演出啊？ 咁你勁啲，唔怪之啦。我同我屋企人去啊，係啊，可能我即係。 不過其實我一直咧都計劃緊咧，其實係由深圳揸車去海南島， 係咪啊？ 係啊。 哦，好啊，下次我做乘客啊，我俾翻旅費你，你車我真係最多去程你揸，回程我揸翻嚟。 我諗住租嗰啲嗰啲旅行車， 都可以喎。 即係咁，你沿途其實佢一日旅就應該係一日就可以由深圳去到海南島， 可能都真係喎。 係啊， 可能都真係去得到。咁到時睇下你手車係點啦。咁我又有興趣參與下咧。同埋即係常言道，我自己人生反而內地有啲各城各縣，可能有好多地方都真係去過。反而三亞我就真係未去過咯，因為好多朋友都話：喂，三亞咧消費城市嚟㗎，其實同香港好似嘅，啲酒店靚咯。咁但係香港都有啲靚酒店啦。 咁 你 唔同嘅係兩個 grade 嘅酒店，係咪 resort 啊嘛？ 哦，係，可能就係啦。咁跟住有啲人同你講：喂，resort 去泰國就得啦，去清邁就得啦，即係有好多通常咁樣比對噶嘛。 我哋都講其實去海南島嗰個消費對我嚟講，我哋都係要 貴，一定貴， 睇得好緊， 一定貴， 係睇得好緊。 係啊，咁啊嚟緊我都去想睇下海南島個機場嘅，因為個機場咁勁，係咪先？又係上市公司，香港政府又有錢去幫忙下個機場，咁我都參與下啦，係咪先？ 我覺得其實海南島可能係冲浪啦，是是是，其实都浪大嘅， 系咪啊？ 系啊，同埋我见好多人去海南岛潜水，但我有潜水嘅经历嘅喺海南岛，就系乜都睇唔到。 系啊，咁啊，今日礼拜六啦，咁啊讲下啲放假嘢啦，咁啊潜水又得，上山落海都得，咁不过要睇晒天气啊，同埋照顾好身边人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谢晒 PC 同我一齐做节目啦，下礼拜再同阿 PC 一齐咧探索下湾区入边生活嘅每件人和事啦，唔该晒， 拜拜。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闯，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将梦百分百命中，我是好手。要配得上光荣，我仰望